好，翻嚟第二節啦。咁我哋其實頭先嗰節你有冇入補充？ 其實我想講下咧，宣誓嗰 part 嘅，即係遊梁嗰兩位清正嘅議員咧，其實我覺得你哋搬香港獨立呢、這個，即係香港 is not China 呢個字眼上立法會。即係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即係都係好嘅，因為始終都係呢、這個港獨呢、這個議題都係正式喺即係第一次啦，算係第一次正式喺呢、這個立法會嘅一個咁莊嚴嘅程序上出現噶嘛，係咪先？即係你好小可之前嘅立會宣誓會出現呢啲所謂嘅獨立嘅字眼啦，係咪先？我覺得咁樣你咁樣講係好好嘅，我覺得。但係你嗰個方法真係有少少柒咯，都係嗰句。你特登將 Republic 講到 Refucking， 將 China 變咗 China。我都知道你哋係有心係想係即係搞鳩中共嘅，但係你做完之後又唔認，又即刻將成件事變得小好小學雞咯。原本你好好咁樣將誓詞入邊嘅內容啊講成係效忠香港人同埋呢個香港係好好噶，係好好嘅，係即係好。表現到你哋所謂嘅半路自決派嘅政治理念點樣去同中共港共去對立咧？但係你做出嚟咧，又係另一回事嚟喎。所以就話你哋班所謂嘅半路自決派， 即係佢哋我。咁樣講啦，即係我聽完你嘅嘢，即係我咁樣講啦。我覺得佢哋即係冇一個既定嘅嗰個叫咩啊？即係佢哋嘅行為係好飄忽嘅，我覺得係嘛？即係佢哋做嘅嘢，即係佢哋等於冇一個又唔係話一個冇一個正。既定嘅政治立場係嘛？即係佢哋 so call 話自己嘅政治立場就係呢、這個話係一個本土自決派啦。但係佢哋做嘅嘢出嚟顯示到佢哋嗰即係嗰種小學雞嘅程度係同佢哋 so call 嘅理念係絕對 走遠啦， 走曬樣啊嘛！啱啱係咪？我唔知即係大家同唔同意啦呢個講法係咪？咁有啲人硬係覺得好硬意㗎係咪？但係我哋會咁樣睇啦係咪？即係我唔知道投票俾佢係點諗係咪？我自己就係話我選你入去，如果係基於你嘅政治立場同埋政治理念而選你入去，你入到去做嘅嘢係走曬樣啦，話係嘛？喂，你呢個絕對係好對，即係好對唔住咁講句啊，係嘛？你係嗰啲叫乜嘢啊？又唔係話對唔住個選民，佢已經唔係去到呢個地步，唔係即係唔止啊，唔止對唔住個選民係嘛？完全是利用选民，只是 利用 是吧？利用选民对他们的责任在入面屌乱插进来，是吧？是吧？即是那些人至于即投了票给他们那些人，我们只可以即是给四个字你，就是抵鸠你死，系嘛？俾多四个字你啊，就是、哀顺便啊， 节哀顺便 系咪？即系节哀顺便噶，大佬系嘛？ 系啦，因为你选咗你出嚟，你嘅政治立场出嚟，但系你做嘅嘢牵涉到你嘅政治，你嘅能力系好低咯。你嘅政治智慧好低咯，咁样咯，系啦。 唔系，即系佢哋。佢哋又唔系话政治智慧低系嘛？他们是整个人的智慧都很低是吧？ 佢唔係淨係冇，即係唔止政治智慧低係嘛？佢係成個人嘅智慧都好很低係嘛？又即係衰啲講句，比鍾樹根，比蔣麗雲係嘛？甚至乎比黃定光啲更加不堪啦，啱唔啱？係嘛？佢哋不單止係即係嗰個冇。不是说没有的是吧，不可以说他没有的。烫政治游水的人一定有政治智慧的。但是他们没有的是他们自己做人的智慧咯。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不可以这么说， 即是不够成熟咯，这样看 是吧，可以这么说嘛，是吧，咁呢一即係我哋呢、這個講佢哋嗰啲柒嘢嗰啲，我又唔想再多講啦。咁呢一節呢，我想花少少時間呢，就係、是、講下有條茂理啦，就叫做吳克儉啦。咁佢之前就話啦，學生嘅即係自殺嘅原因啦，就係、是即系系在于欠缺呢个生涯规划，系嘛？咁我可以讲下啦。其实吴克儉呢条卵样咧，真系好啦，黑鸠人憎嘅。即系其实唔可以话吴克儉一个人好啦，黑人憎，系喺港共政权底下嘅官，系嘛？都是好乸閒憎，係嘛？呢一個係對於我嚟作為學生或者係年青人啦，又或者係佢係針對係大專生啦，係一個好撚大侮辱嚟噶，係嘛？乜撚嘢叫做即係話即係大專生嘅自殺啦，或者你話學生嘅自殺啦，係源於未做好生涯規劃咧？系嘛？你点可以以单一事件去讲紧晒全香港嘅大专生？或者自杀咗嘅大专生，佢哋都系叫做咩啊？未有做好嗰个生涯规划，所以去自杀咧，系嘛？我屌你老母啦，吴克儉啱唔啱啊？真系。我唔捻屌佢，真系唔捻舒服，我觉得系嘛？乜捻嘢叫有啲唔舒服啊？顶唔顺啊！我一个心好捻唔舒服，我屌你老母之后，我屌得好顺啊！啱唔啱啊？你老母真系黐捻线嘅，真系我即系我唔明白点解佢可以系以一件事或者以几件事就以偏概全咁样去讲捻晒，喂屌你乜你而家香港嗰啲即系嗰啲大专生，屌你乜少少嘢顶唔捻顺，跟住就即系自杀啊，系嘛？因为冇做好个生涯规划咯，所以搞成咁咯，系嘛？少少压力都顶唔到啦，嘣一声啊跳捻咗落去咁啊，算鸠数啦，系嘛？呢啲就系典型嘅仆街唔家产，系嘛？唔撚嗌，即系唔撚嗌落地獄啦，自有天收啦。我覺得你呢啲人係嘛？即系你作為一個教育局長係嘛？嗰啲大專生或者其他學生，唔好忘記係咪舊年啊？定係今年年頭？ 舊年嘅 舊好似舊舊年 嘅年頭， 舊年年頭定今年年頭？舊年 年頭九月嘅， 定舊年好似開學之後啦，係嘛？不斷係嘛？小學生、中學生定大學生都好係嘛？不斷接連有人自殺係嘛？嗰陣時係好恐怖喎，係唔知做乜嘢喎？突然間係嘛？都係呢條柒碌係嘛？在任嘅做教育局長嘅係嘛？喂，如果喺外國或者即係稍為叫做嗰啲叫民即係民主開放啲嘅地方啊，甚至乎啊台灣啊，即係亞洲地區嚟講係咪？台灣啊、日本啊、韓國啊嗰啲咁樣，即係南韓啦、啊，唔係北韓啦、啊，屌你！ 嗰啲教育部啊，或者負責教育嗰啲官員，一撚早就辭撚咗職落台啦！屌你老母，好似你唔黑劍咁撚樣啊，係嘛？高官問責制即係唔係話淨係唔黑劍一個啊，係嘛？高官問責制底下，你數俾我睇有幾多個高官係落過台噶？除咗沙士嗰啲之外，係嘛？全撚部又咁撚離地嘅，啱啱啊？係咪？喂，你作為一個教育局長，喺你在任嘅時間。有咁撚多學生係嘛自殺，不論佢係跳樓好定係揾其他方法去自殺，去結束佢嘅生命都好。佢哋係作為學生係咪？你作為教育局局長，你係咪應該有責任去檢討係嘛？去反思，去領頭由政府，由你教育局去領頭，喺全港學校度係嘛？去展開一連串嘅檢討啊，而唔喺度。在这里讲了这些嘛，又不是说柒嘢是吗？在这里即是讲了这些，在这里够卵噏是吗？有些不舒服的东西就顶不顺是吗？即是说什么啊？即是说你依家嗰啲香港嗰啲学生啊，嗰啲大专生啊，是吗？ 唔系啦， 嗰啲壓力好易爆煲嘅啫，佢哋亦都冇嗰個嗰個控制嘅能力㗎，係嘛？少少係頂唔順，砰一聲就跳緊咗落嚟㗎啦，係嘛？冇做好身懷規劃咯。呢一個係對於香港，不論係大專生好、中學生好，所有上上下個學生係一個好撚大嘅侮辱嚟嘅，係嘛？即係有啲報紙話佢引來公憤，係嘛？屌你阿媽！如果激進啲嗰啲，真係燒鳩佢屋企㗎啦，啱唔啱啊？屌你咁咩真系，或者屌你咁咩搵人追究佢揼柒佢噶啦，系咪？喂，大佬，呢啲咁嘅说话唔系一个教育局局长可以讲嘅说话，系嘛？呢啲唔系人嘅说话嚟噶，系嘛？即系我觉得佢嘅講法係好撚不負責任嘅，係嘛？即係我哋睇翻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同埋呢個防止自殺委員會嘅成員就係蘇耀南咁去回覆話指大學生欠缺呢個生涯規劃就唔係委員會大專嗰、那個討論重點啦。但係呢、這個唔係即係亦都唔係佢哋小組落嗰個結論啦。即係質疑吳克儉嗰個講法咧，係同佢哋嘅小組建議有啲偏離嘅，即係唔理解佢點解會落呢個結論啦。我哋再重申一次，喺香港讀書唔係一般人，唔係一般人可以抵受到嘅嗰啲壓力，係嘛？衰啲講句嘅。你抵受唔到，咪系好似我哋呢啲咁样，我认啊，我真系认嘅，系嘛，勾勾流流 hea 捻咗佢咁咪算咯。但系一啲即系对香港嘅前途都仲有希望，系嘛？对自己未来嘅生活有理想追求的学生，系嘛？佢又不斷咁樣去執曬嘢落個腦度咯，係嘛？翻學仲忙緊個翻工，你有冇見過啊？係嘛？喂，朝頭早六點起身，係嘛？出門口係嘛？即係冇即係翻八點咁啊，六點起身好正常啊嚇，有啲可能要搭下車啊，翻學嗰啲咁樣係嘛？朝头早六点起身，系嘛？刷牙洗面，我计喺屋企食埋个早餐，七点出门口，七点半翻到学校，八点钟开始上堂，系嘛？咁啊好咯，一日咁啊去到三点半咯。你谂下，你真系以为三点半可以放学翻屋企啊？发梦冇咁早，系嘛？我永远都系三点半战队嚟嘅。你冇啦，嗌我放学留低补习，或者话补课嗰啲，逼不得已嘅啫。所以啲讲句啱唔啱？系嘛？早极啊！几多点啊？ 我起码五点啦， 五点都好早噶啦，早极都五点噶真系。 我真系早极都。 屌你老味，喺我印象中系嘛？ 嗯， 睇下先。嗱，我上年呢个时候，即系九十月啦。上年呢个时候就杀到埋身啊，都 D S 啊。六点是基本啦。 哦， 六点九系正常啊，系嘛？即系有啲啊，依家。仲可能啊，喺条街度你见到啲学生啊，屌你嗰啲离地嗰啲人，佢屌咁撚嘢都唔肯翻屋企嘅啲学生系嘛？扑你啊！街三点半放学，喺学校补课补到七点系嘛？依家走去食半个钟头饭，孭住个书包重奶奶，入边有碌丝又剩系嘛？八点钟就走去补习，补到九点啊，十点都有啊系嘛？唔使做功课啊系嘛？我计啊，补一个钟头习啊系嘛？补到九点系嘛，翻到屋企冲个凉系嘛，十点唔使做功课，几点瞓觉啊？好，保守估计十二点啊，扑你个街，啱啱几点起身啊？六点，一个礼拜五日基本还完，即系基本就围绕住呢个 cycle 去做，系嘛？星期六日你谂有得放假，又系发梦冇咁早， 又系补课， 系嘛？星期六补课，朝九晚五系常识，系嘛？星期日喺屋企做乜嘢？广中学生啊 ，SBA 系嘛 ，IES 系嘛？屌你谂乜？全部都系你教育局做出嚟嘅业嚟嘅，呢啲全部都系一个咁嘅教育局长，你能够讲出呢啲说话，代表你系乜嘢啊？贱人系嘛？你根本就不谅解啲学生，系嘛？你系贱中之贱，我话俾你听，系嘛？ 嗯， 我谂喺呢个世界上冇一个教育部长，除咗共产党、共产党嗰啲教育部长之外，冇一个教育即系领导教育工作嘅一个部长或者局长好咧，系有你咁贱嘅，系嘛？你系喺世界上系首屈一指一个最捻贱格嘅。教育局长嚟嘅，系嘛？ 嗯，即系我咁睇嘅，即系佢唔系贱咁解，咁即系咁简单。即系觉得系港共系有意图去将去打压，即系有意图系将我哋香港呢班青年人呢班学生去压榨。 嗯， 即系你冇一个国家嘅教育局系会咁样疯狂要求班学生啊，即系做咁多嘢啊嘛。系咪先？你得香港只会系你翻完学补课，补完课要做 project， 做功课，做 IES， 做 SBA。 嗯， 由朝头早七点八点忙到夜晚十几十点十一点，冇可能噶嘛？即系其实，你教育局你做咁多嘢，咁多嘅唔同嘅项目，唔同嘅政策，都系目的都系想。塞晒啲嘢俾班学生去做啊！即使系做啲无谓嘢，都要去嘥佢哋时间，去压迫佢哋完成佢哋想要嘅嘢。但系得出嚟嘅结果就系班学生顶唔顺，自杀。之后你班冚家铲出嚟话你班人顶唔顺，但系其实冇可能顶得顺嘅。即系我呢个作为呢个学生都好鬼 hea 啊嘛先。即系我呢啲 deadline fighter。即使是三点半准时放学回家，但你回到家其实打完机四五点之后 OK 啦，做功课做到吃饭，其实你根本是不够时间去做啊。即使你有即使你是好一个好有系统做嘢好有系统，但你都是根本上你是觉得是个时间是不够用的，是之后你呢班冚家铲出嚟话，你哋班香港学生顶唔顺，未做好生涯规划，根本系唔系负责任啊，唔负责任，唔系咁简单，而系同你讲系摆晒姿态同班学生讲，我依家要系咁样做就系咁样做，你班。人做唔到就系你哋自己拣嘅，系你自己做嘅，唔关我哋事。 是根本是是根本上是想是玩死班香港学生多过是戰即是玩九百学生咯，系 唔系？即系我觉得你吴克俭对于生涯规划呢四个字，你系点样去攞一个定义咧？系咪？你由咩事件咩嘅咩嘅即系依家读书人，即系嗰啲叫大专生好啊，中学生好啊，即系嗰啲学生嗰度，科我讲嘅就系嘅状态下睇到佢哋嘅系欠缺生涯规划，所以咁样咧，系嘛？即系你嘅讲法其实好不负责任，同埋睇得出你系做嘢平时你就系根本上你作为一个教育局长，你就系斋喺度斗粮，系嘛？你根本乜柒嘢你都冇做过，系嘛？喺度拗系嘛？其他嗰啲又俾捻晒落去俾人哋做，系嘛？就是、毁过他人，所以啲讲句啱啱好契弟嘅，其实呢啲人系嘛？即系我觉得呢一次嘅事件咧，即系香港，即系除咗呢、這个教育。局的局长是吧，或者整个教育局之外呢，你的政府都好好地想下是吧，你要认清楚那个问题的根源所在，你才可以做一评论是吧。喂，你这样讲这些说话，即是全香港的学生如果即是嘣一声爆炸发起一些运动或行动的话咧，你啊真系有排奶噶啦，嗰嚿屎大佬系嘛，执你都执唔到啊！话俾你听，一定系嘛，只不过睇有冇人去做嘅啫，有冇人去挑火嘅啫，啱唔啱？系嘛？咁啊，依家梗系冇啦，系嘛？嗰啲屌你乜嗰啲咩啊咩商学啊嗰啲屌你去到立法会睬你戆鸠啦，系嘛？ 食晒啲馒头啦， 食晒啲馒头啦，跟住屌你乜嘭一声咁啊去捻咗系咪？去捻咗做大少系嘛？喂，咁我觉得啦，其实即係讲嚟讲去都係嗰几句，就係、是、香港嘅教育係好撚有问题嘅，係咪？英文讲就係 spoon fit education， 係咪？填鸭式教育，係咪？就係、是、点样呢？擘大个口，係咪？跟住呢擺支咁撚擺支咁撚粗嘅嗰啲叫唔系吸管啊，唔系吸啊，系泵啊，系嘛？落捻咗你喉咙嗰度，跟住揿个掣就乜捻嘢倒捻晒落去，你倒唔倒都夹硬倒噶啦，系嘛？由小学嘅 TSA 系嘛，一路追一路追一路谷啊谷谷到上中学， 有啲幼稚园 K 哇，依家仲要话赢在射精前，屌你谂真系黐线嘅， 真系恐怖。 恐怖到不堪，系嘛？即系呢排我冇时间啦，咁同埋一个版权问题，即系我唔知大家我 Facebook 有 share 出嚟嘅，有冇睇过依期Facebook 咧兴一段片嘅就话呢个世界好荒谬嘅，系嘛？电话吓、啊，我同阿峰呢一换 iPhone 七系嘛？啲题外话啦，系嘛？电话进步嘅。由百几年前嗰啲电话唔系讲转盘嗰啲电话喎，系再旧式啲嗰啲啦，唔系转盘嗰啲， 唔系电波， 系由嗰啲开始一路转变，系嘛？到即系到依家呢啲咁嘅电话，系嘛？电脑系嘛？想当年几廿年前嗰啲电脑系点样嘅咧？大大步仲行紧 CMD 嗰阵时嗰啲系嘛？到汽车系嘛？初啊行柴油嗰日变电油嗰日变呢、這个依家变电车啦，电能车啦咁样啦，系嘛？当成个世界都喺度进步嘅时候，任何嘅嘢都喺度进步嘅时候，唯一一样嘢就系冇进步嘅，就系教育。全世界教育都系咁样，包括你香港不例外，系嘛？但系好好笑，我香港成日话自己系作为一个国际嘅城市系嘛，喺国际上边有举足轻重嘅地位系嘛？你今天你嘅教育系落后于好多嘅地方系嘛？ 落即係你去你即係你嗰啲教教局嗰啲人聽，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芬蘭聽人哋嗰啲教育係點樣係嘛？我驚嚇撚死你啊！翻到嚟係嘛？人哋係即係做任何嘢都有壓力嘅，我覺得人哋係盡力去協助嗰啲學生，去令佢哋嘅學習係好愉快、好輕鬆，係嘛？盡力將佢哋嘅壓力減到最低，就唔好似你香港咁樣，係嘛？喂，一個即係、衰啲講句，嗰個細路仔嚟嘅啫，佢嘅成長就俾你哋啲咁嘅垃圾嘅政策，係嘛？破壞咗啦，係嘛？即係都係一個字，係嘛？唔死都冇撚用呢種特劍。好，你有冇嘢講？最後幾十秒。 嗯，冇啦，就係咁啦。 都 係 一息成，都係嘆埋嗰啖氣。 好冇耐， 就要繼續耷低頭，係嘛？向前，係嘛？好，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好，下一集再見，拜拜。 拜拜。